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陈桥兵变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是陈桥兵变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陈桥兵变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一蹶不振，公元907年被后梁取代，历史又进入五代时期，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朝加在一起不过50多年的时间，却是战乱不断，政局动荡，北方的辽国不断南侵，南方又出现了10个独立小国，国家处于分裂和贫弱的状态。到后周世宗在位的时候，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。周世宗改革政治，发展生产，出兵收复了一部分失地，不料正值壮年却因病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即位，年仅7岁，代掌皇权的太后又无能，凡事只能听宰相的安排。朝廷如此软弱，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。 大人，当今朝廷的事，实在是一言难尽呐。 是啊。先帝驾崩以后，这孤儿寡母的也实在是难掌国事。宰相范质和王溥也都不是能力挽狂澜的人呐。 我看倒是那位新上任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是个有心计的人。 对他可不能小看，这几年赵匡胤战功累累，对部下恩威定施，很得人心呐。 他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也不是等闲之辈呀。我说你们都听说了吧？近来京师到处传说着一句话。 什么话？ 说是要册点检为天子。莫非赵匡胤在策划着什么？ 自从唐朝失天下以来，梁唐晋汉都是君弱臣强，最后被掌兵权的部将所取代。我看咱这周氏天下也到了紧要关头了。 是啊。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，汴京城一派新春景象。宰相范质、王溥等大臣拥着小皇帝来到崇元殿，接受百官朝贺。大摆宴席，欢庆新年伊始。忽然， 北方郑州和定州的信使飞马进京禀报： 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辽国大军和北汉兵马合在一起，已经杀到了镇定二州，陛下快派救兵吧。 陛下不必惊慌，臣范质奏明太后派兵出征，把来犯的敌兵打退就是。 好吧，两位相公再去报告母后吧。 范质、王溥忙到后宫把军情报告了太后。 这可怎么好啊，打仗的事老身可不懂啊，还是请两位相公拿主意吧。 王相公， 您 看怎么办好？ 您的意思是？ 我看既然辽兵来犯，就该出兵抵挡，众将之中都点检赵匡胤武功超群，就派他带兵出征吧。 那就让赵匡胤去吧，请太后明示。 既然二位相公都说赵匡胤行，那就让他挂帅吧。 遵命。 赵匡胤接到出征的紧急命令，做好了出发的准备。这时候那句册点检为天子的话又在城里传开了，弄得人心惶惶，难以平静。侍卫亲军首领韩通的儿子对那句册点检为天子的话很不放心，对韩通说： 父亲，这次出兵太仓促了吧，辽国刚打了败仗，按说得休整一下，怎么这么快又来犯境呢？让人好生奇怪。 奇怪什么？辽兵来犯境了，就得出兵抵挡。赵点检和我很有交情，他挂帅出兵，我放心。 父亲，近来城里疯传册点检为天子的流言，莫非和他有关？眼下朝廷软弱，什么事都蒙在鼓里，赵匡胤很有手腕，您不可不防啊。 你不许胡说，赵点检还要来向我辞行呢。 父亲，您就趁机杀了他，免除后患。 放肆。赵点检对我一向言听计从，他绝不会有二心。 父亲，那是因为您有兵权，现在不把他收拾了，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。 去，国家大事用不着你来管。 父亲。 两天以后，赵匡胤率领大军离开京城，向北进发。傍晚时分，来到距京城40里的陈桥驿。赵匡胤传下命令，停止前进，就地宿营，明天再走。将士们忙着安营扎寨，生火做饭。赵匡胤在自己的营帐里又吃又喝，喝醉了就躺倒睡了。兵营渐渐安静下来。然而一场策划已久的夺权行动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。赵匡胤的亲信将领高怀德等人聚在一起，商量着如何把那句册点检为天子的话变为现实。 看这事儿， 各位将军，我高怀德要说的是，如今皇上年幼，什么事情都不懂，又没有名臣辅佐， 我们这些人不顾性命去打仗，就是立了战功，又能得到什么？不如顺应天命，立典简做天子，我们大家也有个出头之日。不知各位将军是否赞成？ 对，这个我赞成，我们赞成。 哎，我说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，典简会不会答应？我看还是先找他的兄弟赵匡义商议。 此话有理， 也 有理 啊。 好。 高怀德派人找来了赵匡义，把大家的想法告诉了他。 谢谢各位的好意，不过我兄长是个讲忠义的人，如果这事情办得太冒失，让他有失体面，我看他是不会答应的。得想个万全之策才好啊。 还是让咱们的谋士赵普先生拿个主意吧。 对，好。 刚才我到各营走了一遭，士兵们都在议论典简当天子的事呢。 好。 说典简要是不肯答应，咱们就回家种地去算了。 就是， 大家冒死来出征，不都是冲着他吗？ 这就好了。只要大家齐心，就一定能成功。 对， 我看现在大家马上回营，整点人马，告诉士兵们，典简当天子是顺应天意，合乎人心的。天亮以后，各位将官都到典简寝帐前集合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让他答应。 好，先生，快吧。 第二天黎明时分，赵匡胤还在帐中睡觉，忽然军营里响起了一片喊声，由远渐近。 典简当天子，典简当天子， 典简当天子， 典简当天子， 典简当天子。 不一会儿，赵匡胤的寝帐前就聚集起了几十人。赵匡胤被惊醒了，连忙坐起身来，听了外边的喊声，不觉心头一阵喜悦。 想不到一夜之间就真的动起来了。这几个人还真是有办法。 何人在帐外喧哗？ 兄长，是我和众位将领啊。 哦，你们这么早来做什么？ 是来拥戴您当天子做天下的呀。 啊，使不得使不得，那我不就成了不忠不义不仁的人了吗？ 兄长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如今天意民心都向着您，难道您就非要违背天意逆反民心不成吗？ 是啊，点点听听吧。将官士兵们都起来了，外边的人越来越多，你还讲什么义不义的呀？军士们可要闹起来了。 点点为天子，我们要点点为天子。 慢，你们容我再斟酌斟酌。 我们宣布点点为天子，点点就当天子吧。 这时候，高怀德和另一个将官把手中拿着的黄袍打开，不由分说披在了赵匡胤身上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啊！ 这是天意，由不得您了。典简当天子当定了，赶快出去接受群臣拜见吧。典简答应当天子了，已经黄袍加身了。 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 陛下，您就是我们的皇帝了。马已经准备好，请陛下立刻上马返回京师夺取皇位。 你们贪图富贵官爵，逼我行不忠不义之事，事已至此，我只好从命。但是要立我为天子，今后我的号令你们都能听从吗？ 陛下有令，我等万死不辞。 好，我可先说下，太后幼主是我的君王，周氏的朝廷大臣都是我的同僚，大家到了京师，不许进犯惊扰皇宫，不许抢夺朝臣家产，不许抢夺国库财物，更不许骚扰百姓。听我的命令，我有厚赏；不听，我就要杀他的头。 臣等遵命。 好，上马，回京师。 上马呀！上马！ 赵匡胤率领着出征的队伍，肃静整齐地前进，很快回到了汴京。大军果然秋毫无犯，将士们谁也不敢擅自行动。这时候，宰相范质和王溥还正在早朝上议事，听说赵匡胤已经自立天子，率军进了城，占据各处机要地方，顿时大惊。 王相公，你我仓促派兵，用人不当，才酿成大祸，有罪呀、 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范相公，这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哎，如今有什么办法？你我都是文官，怎么能对付得了赵匡胤带领的千军万马？我看，只有冒死去见他，小以大义，劝他回心转意了。 哎呀，难哪！不过，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 侍卫亲军首领韩通得知陈桥兵变的消息，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听他儿子的劝告，急忙赶回家，准备召集人马反击。走在半道上，正遇上兵变的将领王彦生。 王彦生，你追随赵匡胤犯上作乱，该当何罪？ 住口！韩通，你敢反对点检当天子，我先杀了你！ 你敢？ 汉奸！啊！ 我悔不该不听我儿劝告，悔之晚矣。 韩通被王彦生一剑刺死了。这时候，范质、王溥来到了赵匡胤府上，劝他不要造反。众将官喝令范质、王溥行天子礼，跪见赵匡胤。 跪下！ 站！ 跪下！ 天子们跪！ 别别别！别这样！你们不要多嘴。范献公、王相公，请不要惊慌。我赵匡胤受世宗厚恩，才有今天。我不会忘恩负义的，只是被部下所逼，不得已才这样做，真是难对天地呀、啊！二位相公，请帮我拿个主意吧。 这 周氏孤儿寡母，难占国事，我等才拥立点检为天子，你们识时务，就该归顺称臣。 臣王溥大礼参见陛下。 这，王相公，快快请起。 臣范质愿随陛下，不过有一个请求，先帝对陛下不薄，当今幼主也无过失，请仿照尧舜先例，请禅让之礼，也好对后人有个交代。 好，我赞成。太后幼主那里，就请二位相公去说明吧。 遵命。 周朝的太后幼帝见大势已去，只得答应让位给赵匡胤。 几天以后，在崇元殿举行了盛大的禅让典礼。赵匡胤在群臣的欢呼声中登上了皇位，立国号为宋。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历史上称为北宋。精明果断的赵匡胤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办法，消除了部下再次夺权的可能。不久以后又完成了南北统一的事业，使全国政局稳定，经济开始走向繁荣。宋朝成为继汉朝、唐朝以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朝代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陈桥兵变》，剧中人由周桂元、王长立、张万坤、李光复、李元、张福元、丛林、唐烨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改革家王安石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赵匡胤建立的北宋，经过几代皇帝以后，各种矛盾又加剧起来。由于官僚机构庞大，养兵太多，又要年年送给辽国和西夏大量财物，财力就显得不足了。再加上大官僚地主不断兼并土地，造成国穷民穷而官富的状况。到宋神宗即位的时候，社会经济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了。20岁的宋神宗是个聪明又有胆识的皇帝，早在做太子的时候，国家的内忧外患就使他感到不安。有一天，他翻阅了一份署名王安石的奏章，觉得内容非常好，不仅说理透彻，而且提出的办法也可行。他就向文书韩维打听起来。 韩维，你知道王安石这个人吗？ 殿下，我不但认识王安石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呢。 哦，那你说说这个人怎么样？ 王安石很了不起呀。他读过许多书，可以说书无所不读，事无所不问，不但诗和文章写得极妙，更是一个理财的好手。 对，他写的这份万言书就提到了要理财的事，很切中时弊。 殿下，王安石在地方在京师都做过官，对农事生产和财务上的事很在行啊。那年他在鄞县当知县，发现农夫一年下来打的粮食只够吃几个月的，只好向大户富户借。大户富户们趁机高利盘剥，农夫们还不起，又只好用自己的田地抵债。这种兼并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。 王安石在万言书上也写了这种情况，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？ 王安石就把县里存的粮食拿出来借给四乡百姓，让他们有了种子，有了口粮，等秋后收获下来了，再让农夫们还，稍加一点利息。 这样百姓们就不用再借高利贷了，还保住了自己的那份田地。 嗯，这个办法不错。王安石在万言书里提出要理好财，要严明法度，还要改革一些根本大法，看来他是言行一致的。 是的，殿下，王安石为官清廉，可脾气很倔，他认准的事就要做出个样子才行。他和有名的大臣包拯还打过一次交道呢。 是吗？怎么回事啊？ 那年包拯请了些同僚在家中赏牡丹花，王安石也去了。别人不管会不会饮酒，都为了情面举杯喝上几口，唯独王安石不会喝酒，也不去作假，一滴不沾。包拯说，我就喜欢这种倔强的人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很想见见王安石了。 殿下要想振兴大宋，王安石可是个有用之才呀。 嗯，好。 王安石的万言书是在公元1057年提出的，那时候他就为国事担忧，主张变法改革。十年后，宋太子即位，就是宋神宗，想起王安石的主张，就召见了他。 王安石，朕继位之前看过你写的万言书，印象很深。依你看，国家当务之急是什么呢？ 陛下，臣以为应该是立法为先。 你认为唐太宗是朕效法的榜样吗？ 陛下何必效法唐太宗呢？应该效法尧舜。尧舜之道，不繁琐，不迂腐，简便可行。 你说过，当今是官乱于上，民贪于下，财力日益困穷，为君主的不可因循守旧，苟且偷安。朕很赞同，朕想治理好天下，富国强兵，你有具体打算吗？ 依臣之见，陛下要当机立断，变风俗，立法度。我大宋朝建国百多年了，风气日益变坏，再不改变这种状况能行吗？要改风气，就要有新的办法，废弃不合时宜的法令和做法，才能使文武百官和天下人振作起来。 好，朕采纳你的意见，来一次变法革新，你再详细拟个方案吧。 不久，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，主持变法。王安石和支持变法的官员们针对国家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反复磋商，力求拿出一个最理想的解决办法。 我看当前农夫们最关心的是两件事，一个是富户豪门的高利盘剥，另一个是防旱排涝，整修农田。要先从这两处下手。 相公说的极是，我以为除此之外，豪门大户隐瞒土地的现象也很严重， 还有皇亲高官依仗特权不服国家的徭役，富商投机倒把把持市场，也得整治整治。 嗯， 现在赋税沉重，可摊派又不合理，百姓们怨言很多。嗯，不光是生产和理财的事，如何强兵也很重要。我们再仔细商议一下，定出详尽的方案上报皇上。皇上年轻，气魄很大，你我要不负皇上的重托呀。 从公元1069年开始，王安石陆续制定并由神宗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。大地主、大富豪垄断经济的现象被改变了，农民们有了生产积极性。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保守派的激烈反对，王安石和反对变法的人展开激烈的辩论，弄得精疲力尽。他的儿子王瑜见父亲整天苦苦思索，很是心疼，劝他父亲好好休息。 鱼儿，你不知道啊，为父正做一件大事业，闲不下来呀。 哼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您是在为朝廷变法呀。 那么你知道我的变法都有些什么内容吗？ 嗯，有青苗法、军书法，农田水利法，还不少呢。 那你说说看，这些新法的作用是什么呀？ 青苗法，是春天由官府借给种田人钱或者是粮种，秋天收获以后再加二分利收回。 嗯， 这样他们就不必借高利贷了。 哦，对。 嗯，国家也增加了收入。 那军书法呢？ 军书法，是整理税收的办法。 对。 交邮粮钱、进贡物品，要按实际需要收取，做到国家有存备，百姓又不至于交纳过多。 哦，对。你说的大体不错。这些强国富民的办法，虽是圣上亲自颁布的，又对大多数人有利，可有些人就是反对。 嗯，听说您和他们争论得很厉害呢。 是啊，他们说青苗法是官吏用法令逼迫平民借债，这不是胡说吗？ 哼， 就是为了利民，我才制定了青苗法，借与不借都是自愿的，怎么是逼迫呢？ 嗯， 他们说军书法让富豪大商人不敢活动了，说兴水利是徒劳，是扰民，多此一举。 哼， 哎，这些人呐，就是要维护旧的制度，看新法不顺眼。 哼，他们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眼下一斗米才卖50文钱，一斗麦不过30-40文，那库存也丰富多了。 是啊，变法不仅使百姓得了实惠，这几年国家收支也平衡了，可我也得罪了不少人呐。你知道司马光吗？ 嗯，知道，就是过去常和您来往的那个伯伯吗？ 嗯，自从我主持变法以来，他就恨上我了。 嗯， 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说变法招来了天下人的怨恨，是无事生非，侵害官吏，还说我主张整理财务是争利，说我批驳他们是拒谏。好大的罪名哦。 那您没回答他吗？ 回信了，写的还很长，逐条驳斥了他。我说变法 会招来一些人的怨恨，事先我料到了。但皇帝立志改革，我就要做到底。不管别人怎样毁谤、怨恨，我都不会退缩。 父亲，你写得太好了。 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 我的诗你都背下来了。 嗯， 我近来还写了一首诗。 是吗？ 众人纷纷何足敬，是非无喜非无病，宋声交作忙起弦，四国流言但由盛。 宋神宗听到了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，忙把王安石召进宫来。 王爱卿，近来朕听到有人说，现在的朝廷是三不足，请知道吗？ 没有，臣没听说过。 三不足是说，天变不足惧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陛下，这几句话如果是在指责陛下，那是造谣。臣以为陛下不贪图享乐，亲自管理国事，就是惧怕天变，采纳群臣意见，难道不是顾忌人言吗？至于为臣，这三不足倒是臣的本意。 请仔细说说。 如果臣的变法合于道理，臣为什么要顾忌别人说三道四呢？说祖宗之法不足守，本应如此吧。仁宗皇帝在位40年，几次修改法令，如果必须守祖宗之法，为什么还要改呢？陛下如果听信这些议论，他们就更会没完没了了。 卿说的对，朕不会为这些议论动摇的。 不久，天上出现了彗星，神宗皇帝也害怕了，忙下诏书说，彗星出现说明天要变了，让群臣上书指出朝廷有什么错处。一时间保守派官员纷纷指责新法。 臣等以为王安石的新法是招来彗星的根源，陛下应当立即停止推行新法，不然还会招来更大的天变。 臣王安石不敢苟同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。上天的变化是无穷的，人间的变化也不会休止，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上天和人间的好事坏事会有巧合，也会有相悖的时候，但是不等于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。臣以为彗星的出现是自然的现象，与变法无关，陛下不必信，也不必害怕。 就是啊，这事儿， 我看这事儿大的，我看这事儿啊，还真难搞。 对呀， 我 这 心思怎么来了呢？啊，就是啊，是啊，是。 王安石顶住了保守势力的围攻，批驳了种种反对改革的言论，继续着自己的改革事业，又相继颁行了免役法、释役法、方田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等新法。他还对军队进行了改革。一天， 神宗召见了主持军务的将领。 陛下，自从王相公实行裁减士兵、合并军营以后，全国的兵额已减少了36万人，大约是1/3。因为裁减了老弱残兵，无论是禁军还是湘军，都精干多了。 减兵并营的办法太好了，看来王安石的想法是对的。变法要让百姓减轻负担，又能增加国之的想法是对的。变法要让百姓减轻负担，又能增加国家收入。 陛下，现在各地练兵都很见成效啊。 好，好。 王安石的改革也包括文化方面。为改革科举考试，他和大文豪苏轼在皇帝面前争论起来。 臣苏轼以为，自唐朝以来100多年了，以写诗考取功名的人很多，现今朝廷要下令考试不再写诗作赋，这不太妥当吧？ 是啊，那考试的事就先不必改了吧。 陛下，臣王安石以为不然。若用写诗选拔人才，实际是败坏人才。读书人不学习经邦治国的本事，反倒整天闭门写诗啊，作赋啊，背名词，抠字眼儿，其实与学问无补。国家科举是选取治国人才，又不是选诗人。臣以为还是应该改。 哦，挺轻的说法，还是改得好。那就改了吧。 王安石的变法对当时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虽然后来在保守派激烈的反对下，宋神宗发生了动摇，王安石被迫辞职，改革也夭折了，但是王安石作为一位坚定的改革家，受到了历史的肯定，他的思想也成为历代改革者的有力武器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改革家王安石》，剧中人由董九如、祝世斌、李耀华、王楠、陈强、平子、何瑜、金山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